散弃五谷， 就是任意的抛弃 五谷粮食。 要知道， 自古以来随便散弃五谷的人，大都会遭到雷击的灾祸。 因为民以食为天，五谷是百姓赖以为生不可或缺的粮食， 如果轻易的丢弃，就是不敬上天，所以果报非常的严重。 古代天子亲自下田耕种，圣人非常重视粟米的收获，这都表示 对百姓所食的粟米至为关心重视啊。 奈何现在的人却将五谷随便的散弃，或是抛洒在田里而不收， 或是放在仓库任其腐烂而不肯发放救助， 或是投入水火之中， 或是置于地上让人畜践踏， 或是只吃精美的而丢弃粗糙的部分， 或是因为准备太多而把剩余的抛弃， 或将煮熟的米饭随意的浪费， 或是农作物还未收获就先行割除， 或是拿饭食饲养飞禽， 或是用熟麦喂食牲畜， 这些都是散弃五谷糟蹋粮食比较严重的。李绅有一首诗说，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意思是说，农夫在日正当中的烈阳下耕作，所流的汗水滴滴都掉在禾杆下的土地上， 谁能够了解三餐盘中的食物，每一粒的米粮都是辛苦得来的呢？ 试想， 在饥荒的年头，每一粒的粮食就像珠宝一样的珍贵呀， 怎么忍心在丰足的时候将它轻易的散弃呢？ 假使人人都能够爱惜农作物，饥荒的凶年就没有理由到来呀。 故事， 宋朝的尚书封记经常对人说， 我在年少时曾经去拜见雪窦禅师，他以习服教人说， 人无所谓的长寿或短命，一旦福禄享尽，死期也就到了。 我一生都遵守这个训示，平常任何事都不敢稍有浪费。 说明， 雪窦禅师 为宋代曹洞宗的僧人，辉城人， 辉城在今安徽省， 俗姓陈，弘治正觉之法寺， 曾经住在雪窦山， 以法白，故又称作 宗白头。 故事， 明朝的张义方拥有几百顷的田地，每年税收的租粮都放在仓库任其腐烂，然后再扫除丢掉， 甚至还拿芝麻喂猪，绿豆喂牛。 有人劝他说， 要多周济穷人呐， 他都不听。后来武宗正德六年，黄河决堤，洪水把他的田地卷走，都变成了河流。 张义方后来竟然饿死了。 从前有一位老妇人，曾经替官宦人家煮饭， 经常做了过多的饭菜，吃不完的就丢到水沟中。 有一天他病死之后又活过来说， 有两艘载满遗弃食物的船，非常的脏臭，有一个人拿着铁鞭打我，说这都是我生前丢弃的，并且强迫我吃掉。哎呀，我勉强的吃了几口，肚子就胀痛难忍，不知几时才能吃完，也不知道要如何是好啊。 说完又死了。从前有一位佣工帮人种田，主人用碎麦煮饭给他吃，他非常的生气，认为 主人怠慢我， 于是就将麦饭倒在牛粪中，当场他就被雷击而死。 明朝的西敏公陈毅的父亲，为人忠厚和善。 有一次在厕所看到一块锅底饭，就捡起来洗干净后吃掉。 当晚梦见神明对他说： 你能够如此的好善，应当得到福报啊。 不多久升了陈毅，官当到了尚书。 皇上并且封赠他的父亲与他同样的官职。